成长的滋味，哦，眼泪。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欢迎收听九六九听资讯，我是李科。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消息。财政部宣布近期将在香港发行50亿元人民币国债。6月27号，保利豪健身王府井新燕莎旗舰店纯白亮相，由中国体育报业总社、中国健美协会主办，保利豪健身中国承办的康比特2018第九届中国年度健身榜样大赛及第三届中国健身美臀大赛北京夏季分站赛在新燕莎金街购物广场中庭精彩开赛。今晚天宇上演土星合月天象，公众可通过肉眼进行观测。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欧盟9个成员国近日确认创建一支欧洲军事干预部队，英国是参与国之一，以便能在脱欧之后继续与欧盟保持防务联系。韩国和朝鲜近日举行大校级军事部门实务接触，就尽早恢复韩朝军事通信线路达成一致。再来关注一组文化演出方面的消息。美国密歇根大学科研人员近日制造出一种边长仅 0.3 毫米的计算设备，比一粒大米还小，成为世界上最小的计算设备。近日，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将细川家族数代人收藏的36部4175册珍贵汉籍无偿赠予中国国家图书馆。好的，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969听资讯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放慢生活的脚步，远离城市的喧嚣，音乐穿越时空，经典永不褪色。经典999，越来越动听。 你爱过一世没有恨，大家开心。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青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小溪归鸟，谁画出这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 来自许巍旅行。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经典九六九为你带来的越来越动听，我是李科，每天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钟，我在这里陪伴你。这几天全国大部分省份的高考成绩已经陆续公布，而接下来的重头戏可以说是高考填报志愿了。不管什么时代，大家在选择志愿的时候好像都很茫然，因为我们都知道只要选择了这个专业，那可能大学四年甚至一辈子都要在这个专业上奋斗了。那当初的你是怎样选择志愿专业的呢？你可以关注今天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想要了解更多信息，欢迎加入到我们的九六九粉丝群。继续来听到孟庭苇，谁的眼泪在飞。 悲伤的眼泪是流星，快乐的眼泪是恒星，满天都是谁的眼泪在飞。是我流过的泪，不要叫我相信流星会带来好运，那个悲伤的逃避怎么能够实现我许过的愿，谁的过我迷茫的眼睛。

时反而显得做作，也把信仰从半剥落，拿掉防卫剩下什么？为什么脆弱时候想你更多？如果你也听说，想到什么？ 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第29届金曲奖在上周六的时候结束了。当天装扮非常哥特风格的张惠妹，虽然没有得到很多人期待她可以拿到的那个奖，但她说其实自己心里有一份感谢的名单，也真的手写了下来。虽然遗憾的是没有得奖，但她也肯定这次的金曲歌后自己的朋友许佳莹实至名归。继续听到这首作品，林宥嘉，浪费。 爱你这回事整整6年，你最好做好准备，我没有打算停止一切。想说我没有执念，也没有事情好相欠，有一个人能去爱多珍贵。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余生浪费，我就是剩这么一点点倔强的想我的优点。没关系，你也不用对我惭愧，也许我根本喜欢被你浪费。想谁我都会坦然面对，即使要我跟你再耗个10年无所谓。你和他没有人

我才了解另一个我。终于舍得去成全，去放手，握我自己的手。成全去放手，不追问你的感受，尊重彼此的选择。当你决定了向左，我往前走。当你舍得去成全去放手，握我自己的手。追问你的感受，尊重彼此的选择。当你决定了向左，我往前走。追问你的感受。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生活再苦，别人也没法替你分担。想要的东西不会有人送到你手上。这世上从来没有捷径，你想得到就得付出。泪水和抱怨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打不倒你的都会使你更加强大。经典九六九，我是李珂，愿你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周杰伦以及林俊杰的那些歌曲，那对我来说，那些就是经典。可能对于父辈母辈他们来说，邓丽君的歌就是一些经典，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再去听那些歌曲，它还是非常好听的。 经典是永久流传的东西，像是四书五经或者是佛学一类的书籍，金刚咒、心经等等都属于经典。这些经典都是经得起时间的磨练。在我看来，流行一时的东西不是经典，因为它经不起时间的推敲。 我觉得经典啊，都像我说这个家乡话一样，其实很多人都说普通话说时间长了，还是自己的根，还是很经典了。其实要那个爱护自己家乡话吧，所以把语言也当成一种经典，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特级航天员杨利伟， 理解，真正理解了你所从事的工作的它的意义所在，你就会维持想尽一切的办法为之而奋斗。说有一种生活，当你没有经历的时候就不知道它的艰辛，有一种艰辛你没有尝试过就不知道其中的快乐，有一种快乐当你没有拥有的时候就不会理解它的真谛。要热爱，甚至于去仰视我们的职业。 柔宇科技董事长刘自宏， 今天技术发展这么快，在各行各业里面的变革也比以前的节奏更快，力度更强，那我们应该抓住这些在时代浪潮当中的这些新的这个机遇点，去尽我们的所能，用我们的知识去做好这些创新的工作。 著名主持人杨澜，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一生，我们想做的、能做的和正在做的是同一件事情的话，我们就有可能释放我们的更多的天性，实现我们的潜能，并且获得健康、快乐、成功而幸福的人生。想要有这样的一生，当然值得羡慕、值得向往了。